对，那是原来的书里面。可是呢，他的这个是这样子，这个人呢胸闷，然后这个人漏汗。那因为胸闷我们要用桂枝去芍药汤，因为漏汗我们要用桂枝加附子汤，所以 A 加 B 的结果就是桂枝去芍药加附子汤，就是两证合一，就两方合一这样子啊，所以就是另外一种思路，也就是一个伤寒。那疗效当然也很好了，所以这一种的合方的思路其实是可以用的。只是当然也有同学问过类似的问题，他说桂枝汤可以加破心，那柴胡汤是不是可以加破心这样的问题。这其实真的是一个不好回答的问题，就是临床上我们看看吧这样子。我想如果是一个容易咳嗽的人，他如果一得的病是柴胡症，那我会觉得加破心比较好，可以预防他咳嗽嘛。那但是这也是经方的这个合方的思考一个点啊，所以就同学看一看也有这样的使用的例子。那至于说朱敬中的这个议案哦，其实现在不好讲，因为它是关系到五阴六气，我们这课程到很后面才会比较细的来讲五阴六气啊，所以这个就暂且跳过。那至于这个唐远波这议案，就是也是比较典型的，所以就不讲了。那最后呢，我就放了一个小栏位啊，放朱穆通的一个小医案呢、啊，就是桂枝汤与无茱萸汤的取舍。其实这个故事呢，其实我觉得是一个还算有教育意义的故事，所以就想说跟同学分享一下。那这个地方啊，他说这个王夫，这个六十几岁的王夫人，她的病啊是头痛欲裂，呕吐不止，无热不恶寒，然后头的痛在哪边怎么样，然后呕吐激烈，一点东西都喝不进去，然后手足温，脉浮缓。这个地方如果是一个啊熟悉伤寒论的人就会知道说，这里啊可以看到的大多数的症都是无茱萸汤的症，就是伤寒论里面会说，哎，一吃就吐，那个是要用无茱萸汤，或者是一个人一直干呕，然后吐那个研末，那研末就是你知道，当我们有的时候我们会犯恶心一下，这样子一下，对不对？不是真的吐哦，但是一下之后，我们身体口嘴巴里面会分泌很多那种咸咸的口水，对不对？那个东西是。再加上头痛的话，那在伤寒论里面就定为无茱萸汤症。那至于像是少阴篇里面还有其他无茱萸汤症，就是烦躁欲死啊那种，就是那些无茱萸汤症。那无茱萸汤它的主治就是说，当你的身体里面有一些东西被那个阴实的邪气抓住了，你的身体很想挣脱，会有这些症状。那朱穆通他觉得很难，为什么难呢？他说本来以症状来看呢，都是无茱萸汤的症状为主，什么头痛啦，呕吐啦，怎样怎样怎样，可是呢无茱萸汤它的以病机来论的话，无茱萸汤是一个阴实压制了你的阳气的病，那如果是这样的病，脉怎么会浮呢？就是他会觉得很奇怪，因为无茱萸汤都发生在一些比较所谓就是比较里面的经，就是说他照理说无茱萸汤应该是手脚比较会冰冷，或者是脉比较是沉的，这样子的话比较合乎无茱萸汤该有的脉象，所以虽然症状都有了，但是不能够把它说是无茱萸汤症。而那我们说脉浮缓，那脉浮缓是不是就要说他的桂枝汤症呢？那他就说太阳病照理说有一个必要的条件，必要的主症就是恶风恶寒，对不对？照理说你要恶风或者恶寒我才能知道你的邪气在表面吗？那这个地方他根本没有恶寒的感觉，那如何能够说是桂枝汤症呢？所以这方它就变成一个很难的选择，所以他到后来呢他还是决定觉得 用不可能的角度来删除，就是桂枝汤镇有没有可能遇到不误风的时候？其实有，就是我们当我们刚感冒，有时候桂枝汤镇刚来的时候就觉得人比较酸疼，肌肉比较酸软，比较累，但是有机会不误风还是有，虽然很少但是有。但是相反的，无茱萸汤镇要遇到脉浮缓的机会好像更低啊，就是所以他就以消去法来想，就是无茱萸汤镇真的无茱萸汤镇要变成脉浮缓，那个感觉会比较不一样。其实这个东西老实说，我看着依然会觉得这东西其实不一定是一个很理性的思考，甚至可以说是一个医生的直觉。就当你医感冒医得很习惯了，你把到浮缓的脉，你会有一种能量上的感觉，会感觉说这个人是不是太阳表症的感冒。所以他那个浮缓那个感觉，我觉得在我们一个医者的习惯来讲，会感觉得到说，哎，这个脉哦好像就是还有表邪的感觉，那会参到我们的一种思考里面去。所以他就决定还是先投桂枝汤试试看，结果就一吃桂枝汤就豁然而愈哦，就是原来这个脉浮缓的这个受风邪才是主症。所以呢，这个病其实它的真相是太阳中风的这个头痛跟呕逆跟脉浮缓，而不是无茱萸汤的头痛跟呕逆。所以这是一个很难辨证的一个地方。那到底哪一个主症的这个顺位是比较优先的啊？那这是一个学经方可能在日后的日子里面我们要慢慢累积慢慢整理的东西。那当然现在来讲的话，对同学来讲可能谈到这一类的话题还是有一点压力，不过基本上我是觉得这个啊总是要面对的啦。那反正过一阵子助教陪大家在温习功课的时候啊，大家再会陪同学就认一下。那我们上次呢讲到的这些条文啊，那我是想说再讲一下那个白虎汤的结构。本来呢是觉要讲白虎汤，可是其实白虎汤的几个主要啊，那个知母啊还有石膏这几种药，我会觉得今天也讲不完。一方面也不是说，可能是因为昨天的课上的有一点拖时间，变成我芍药跟知母跟石膏都来不及讲。所以因为我们这个礼拜天的课跟礼拜六的课同步嘛，所以就变成说不太能够把这个即使我们时间有剩，我也不能往下讲，就是因为要跟他同步。那这个他说服桂枝汤后啊，大汗出，脉红大者与白虎汤。那大汗出、大烦渴、脉红大者，白虎加人参汤，这些都是一个伤寒啊。我们一般说这个阳明病的这个主症。那同学，阳明病的脉跟太阳病的脉有什么不一样啊？阳明病的脉都是红的，对不对？红脉的话，它就是跳动起来，这个不但是上下起伏很大，而且是很有力量的，叫做红脉。那在《伤寒历》还是《热论篇》里面讲到红脉的时候，会说这个阳明的脉是长脉。但是我觉得啊，讲到长脉，其实对同学的学习是有一点负面的效果。为什么呢？当一个脉很有力的时候，它当然会让你觉得它整条脉是好像很明显一整条，所以称为长脉嘛，对不对？可是这样子就会让同学跟弦脉分不出来了。那个少阳的弦脉，因为所以我们 虽然我们明晓得说红脉以结果论其实也会呈现出长脉的状态，但是我们在抓这个脉的特征的时候，我想我们不要用长脉去抓它，就是红脉就是你会感觉得到这个脉比你平常把到的自己啊有力量非常多，然后上下起伏很大。其实如果你是一个太阳病的感冒啊，太阳病的感冒，那个你也会从那个脉有没有这个起伏的感觉，感觉出你里面有没有热啊、哦，也会感觉得出来的。像在那个桂二麻衣汤或者什么桂二月衣汤的时候，都会有那种脉的感觉出来的。那阳明病呢？其实说是阳明啊，像白虎汤在这边等于在太阳篇就登场了嘛。像小柴胡汤也是在太阳篇就登场了。那它也是少阳篇一个代表的方子，那真武汤也在太阳篇就登场了，所以基本上学过太阳篇很多六经的重要的方其实都学过了。那这里我们来看一看阳明病啊，它是一个我们的抵抗力的这个战场，从这个营卫二气的这个区块转移到了肌肉的这个系统里面。那要清肌肉的这个热啊，用石膏真的是蛮厉害的，就石膏一下去，就白虎汤喝下去之后，这个人微微出一点汗，然后那个烧立刻就退了，那个是蛮戏剧化的。可是呢同学，但我这个话其实如果是比较熟悉伤寒论的人，这个话是不用听了，但是对初学者讲，就是如果一个人高烧不退，只是高烧不退的话，我们是不可以说这个人是阳明的，这样明白吗？那高烧的昏迷有可能是真武汤症，那发烧到39度可是还要裹棉被，那是麻黄汤症。那如果是发烧到抽搐啊，那可能是用什么桂枝，用葛根汤或者桂枝加瓜蒌汤之类的啊。就是这其实烧到几度这件事情并不是一个能够辨别阳明病的一个指标。那辨别阳明病的指标是脉要红有力，这是一个，然后呢它要出汗，就是他，而那个汗呢，已经不是前面讲的那个桂枝加附子汤那个虚汗了，而是因为他这个人本人觉得很热很烦，所以会出汗。所以这个人桂枝加附子汤的人出一身汗，是裹着棉被盖着披着衣服在那边出，因为他会觉得有一点寒冷的感觉。可是阳明的出汗是哇，衣服都要扯开，棉被都要踢掉的出汗，所以动作是不一样的。那还有呢，这个烦的感觉我想多少会有里热的人大概都会有烦的感觉，只是将来讲到大青龙汤可能会跟同学讲说，烦的感觉也不见得是在心情上，有可能在手脚肢体啊，就是有身体感的烦，不一定在心情上面。那这个至于说白虎汤这更口渴的话，就用白虎加人参汤。那这个啊，怎么讲呢，辨别阳明的这些点，就像刚刚跟同学讲那个小故事，就是有人学经方，只因为他口渴，只因为他出汗，只因为他便秘，就大吼一声大承气汤啊。那这个就是有一些东西我们不能够用片面的症状来决定它，像白虎汤的症，这脉红大渴热出汗，这一定是一整套的啊。那这些事情呢跟同学先讲一下。那还有呢，像是 还有就是像白虎汤啊，我们一般来考量这个方的时候，大概都会觉得这个方是治疗我们身体里面是又热又燥比较多一点，不是又热又湿。如果是阳明的这个病，如果是又热又湿的时候呢，在阳明篇里面有另外一个区，有另外一个区块里面的方剂是治疗发黄的，就是当你变成，就是在中国人的这个六气来说的话，又热又湿的时候，人会变成我们现在西医说的黄疸的样子啊。所以那个又热又湿的时候是阳明篇里面的另外一个部分。那基本上白虎篇是治又热又燥的。当然在后来十方的世界，有人把白虎汤改造成白虎汤加苍竹，那又能治热又能治这个湿啊，因为苍竹是一个很能够啊燥湿的药啊。那像是如果是下次上课的话啊，跟同学就要讲到说，讲知母的话，可能就要跟同学说一说这个说一说这个，我们因为知母是一种很寒凉的药，而知母是又寒又很润的药。那相对来讲就有又寒又很干的药，对不对？像黄连、黄柏、黄芩都是又凉又干的药。就像寒凉药里面的哪些是干的，哪些是燥的，哪些是润的，然后各自是入上下胸上下哪来一焦啊，那这个可能要稍微帮同学画一个框架。那还有就是石膏啊，在用起来的时候倒要注意一下用量的问题。就是伤寒的有一些方啊，真的是现在人都觉得没有效，是因为那个用量它搞死了。像石膏如果用的太少根本就没有用，那生石膏的话，我大概治小朋友是一两起跳，治大人的话是四两起跳，现在剂量的一两跟四两，好，这是不然的话用起来没有感觉。那还有在米这个事情上面的话，我下次看能不能做一份讲义出来，就是跟同学谈一谈这个米啊。因为这个白虎汤里面放米这个问题，其实是张仲景跟从前的那个汤易经法哦，是蛮不一样的。就是在那个不是汤易经法，就是腐行诀了。就我们在这个前面的课不是有发给同学那个腐行诀的那个一点内容吗？那它里面那个其中的什么神汤，那个六神之汤里面有白虎汤嘛？那小白虎汤就是《伤寒论》的白虎汤，那大白虎汤比较像是《伤寒论》的竹叶石膏汤。那你在我们在腐行诀里面看到白虎汤，它的煮法哦，都是先把米煮熟，然后呢，再把米捞掉，然后用那个煮过米的那个米汤水去煮其他的药。那在腐行诀里面呢，这个方子呢都是白虎汤跟麦门冬汤啊，都是煮成六碗，然后一次喝两碗，就是反正你渴嘛，你需要水嘛，那我给你水啊，就是这样子。那可是张仲景的话就还是维持在一次一碗的那种吃法啊。那张仲景的主要法在这里跟腐行诀有一个蛮不同的点，就是如果同学我看可能下次整理得出来，就是张仲景用到米这味药的时候啊，你会看到他有时候是只放 0.3 碗的米，可是要煮多久，或者是放 0.6 碗的米要煮多久，然后放 0.5 碗的米煮多久，然后你会看到说哦，原来张仲景的这个那个制药的思考里面有他自己一个逻辑，就是那个逻辑不是来自于腐行诀，因为腐行诀都煮一样久，就是如果你要让这个药进到肺部去干什么，你必须放多少量煮多久，如果你要让这个药进到同样是白米哦，要到肠子里面去干嘛的话，你必须放多少然后煮多久，然后怎么样是会让它到哪里去啊？那这个东西其实光是一味白米啊，张仲景的这个做法上面就可以稍微做一点分析跟研究啊。那当然，那更何况其他的药啦，这样子的感觉。那其他的就下次再来说好了啊。那没有，那因为今天就比较早下课，因为我是那个是这样的啊，就是因为我现在看到这个 你这个东西的感触是比较深，因为我上个礼拜发给同学的讲义里面啊，才写说米这个东西会时髦俏。就是如果就是我就是这样子看得懂吗？会不会被同学抗议说写字太糙？还可以哦。那就是上次的讲义里面有一个小文章，他写说呀，如果是喝那个煮的很好的稀饭的话，它会让这个感冒发不出来。但是在台湾可以放心，因为台湾的稀饭都煮的不怎么样啊，跟真正的那种广东粥是不能比的。那从前我不太了解到这个东西有多严重，甚至有香港的朋友问我说：“哎，我们广东人都说啊，这感冒不能喝粥啊，那是这个是不是这样子？”我就会返回，我就会顶回去说：“哎，我们伤寒论不是都要喝粥发汗吗？怎么会感冒不能喝粥？”那其实我想是同学讲过这种话吧，遭报应了。那我这个礼拜其实病得很厉害，那个是礼拜一礼拜二吧，我跟两个小助教去香港吃东西，那有，因为香港那个冷气，那个旅馆的冷气有点开到太强了，然后第三天早上我起来的时候是两个手臂很酸痛的，就是得了麻黄汤症，可是被冷气吹到手臂酸痛麻黄汤症，然后可是我因为喜欢吃香港有一家最好的粥店啊的粥，我就早上就跟大小助教说：“拜托，我们先去吃粥好了，我现在人不舒服，我很想喝粥。”然后就去喝了那种真正火候有道的广东粥。然后等到那天盯着玩啊、哦，玩完了回到台湾，晚上跟陈助教要麻黄汤吃。我说我的麻黄汤整完麻黄汤，因为我在香港的时候，一面逛街一面买毛衣啊，然后到飞机去跟那个飞机小姐要棉被啊什么的啊，就因为助教在旁边还在穿短袖呢，就是已经是很明显的麻黄汤整了。那就跟陈助教要麻黄汤啊，然后就要晚上在吃药发汗。结果我平常麻黄汤这么猛的药啊，我是吃一公克两公克就很轻松，就一身汗，就麻黄汤症就解除了。就我那天吃一吃没效，再吃一吃没效，再吃一吃。我那天晚上科学中药的麻黄汤，我一共吃了14公克，还没有发出汗，就里面已经像火烧一样了。因为麻黄汤吃一点点，马上那个热就出来了。可是我吃到14公克，一点汗都发不出来。可是呢，里面已经都烧得受不了了。那个时候你就会知道说，哇、哦，果然广东粥有那么厉害哦。就是所以张仲景说让我们先吃桂枝汤再吃粥啊，不是先吃粥再吃桂枝汤，这个的确是顺序上有一点道理的。那可是呢，发不出汗我也不敢再发了，因为已经麻黄吃到那么多啊、哦，肾阳已经被拔出来了，我已经腰都直不起来了，所以后来就是吃什么真武汤啊什么，医道还好。所以昨天的上课我就好像一直在晃神，就讲得特别的慢，所以变成今天的课就好像上课量不足，因为昨天就是讲得很慢很慢，然后就很快时间就过完了这样子。那所以就是说，所以就是看到这个白虎汤里面要放的米啊，看到米这个东西其实感觉是很复杂的啊，就是因为这个礼拜因为它的关系，所以而且最可笑的就是我才把这个东西编进讲义发给同学说，哦，这个很重要，大家要晓得，然后我自己就反了，就踩那个地雷啊，大概是这样子。不过下礼拜如果讲到米的话，真的要教同学怎么煮粥啊，怎么炖广东粥这样子。